到10月22日晚上10:0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李阿力喺度，咁咧我哋阵间先再请佢出嚟嘅。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有李敏，仲有我摩呢喺度嘅。头先都讲咗啦，头半个钟咧，我哋礼拜四咧，因为我觉得李阿力讲嘅电影系好好听，佢永远头半个钟讲完一套电影之后咧，我直情系唔使睇嗰套电影噶啦。佢讲完， 咁佢咪杀咗套电影啦？ 唔系，佢睇完等于我好似睇咗套电影咁咯。系啊，即系等于嗰个谷阿 母啊，系 啊，三分钟讲完咁啊，李阿力用半个钟头就讲完一套咁啊，我哋今日请佢出嚟先 ，Hello，Hello， 喂，你好，敏大人好， 系啊， 好， 系啊，同埋我好中意佢讲鬼啊嗰啲嘅， 嗯， 同埋如果加埋爱情更加， 有会有， 系咪啊？咁今日你想同我哋讲爱情啊，定系讲呢个嘅鬼片，定系讲动作片呢？ 今日讲一套剧嚟嘅，系美剧嚟嘅，新嘅，咁喺 M 平台上边播。 俾我估啊，系咪讲个鬼屋噶？ 系啦，冇错啦。啱啱呢一期咧，呢一套嘢咧就非常之 hit。咁喺外边，即系嗰啲其他嘅fans 嘅讨论里边咧，呢套嘅得分都好高下，同埋好多津津乐道位嘅。咁所以今日咧，我都追得好兴高采烈啦。所以追完之后咧，即刻就拎嚟讲下。 系，佢好似系咪都系播咗几个礼拜到嘅？ 系啊，同埋喂，我想问一下佢同上次嗰、那个叫 Hill House 啊，佢系咪同一个系列嚟噶？ 嗱， 佢系鬼屋系列啊，每一次系每一季系唔同鬼屋啊。 佢呢个系列咧，应该叫做 Haunting 系列，因为佢个名字全部都系 The Haunting， 即系鬼撞鬼啦吓。咁啊，上一次咧，上一季第一季就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希尔大宅嘅。咁呢、這个佢译名好多嘢叫阴宅异事，奇异个异。咁、有时听落以为系第二个 season， 但系唔系，佢系第一个 season。咁跟住咧。第二季咧就都系 The Haunting of， 今次咧就系 Bly Manor。Bly Manor 喺英格兰嘅，就唔喺美国嘅。咁、我睇落去咧，而家暂时得两季啫吓，我睇落去好希望咧就做到每一季都系搞间鬼屋，就搞下咁咯。 系，即系你头先话暂时两季啦，但系我而家睇到咧，佢写住2020年先至第一季，系咪即系话已经拍紧第二季啊？定系都一次過？ 而家呢个系第二季嚟噶啦，算系。 唔系佢应该 第一个 Hill House 嘛。 是啦，佢系 鬼庄园啊嘛，系嘛？ 即系佢个主题系鬼，但系第一季系讲鬼屋 A。 唔系，因为你一所谓一季咧，即系 13集， 通常连续唔系十集到啫，佢睇。 佢十集。 咁如果佢系连续咧，咁你会season one、season two、season three，好似上次安眠书店咁咧，系咪啲嘢好连贯噶嘛？系咪？所以其实第一季完第一季十几集播咗之后，其实佢未完噶嘛。咁但系咧，The Haunting of 咧，其實佢每一季都係完曬嘅。OK， 即係上一次嗰個 Hill House，上一次嘅希爾大宅咧，同今次嘅Bly Manor 完全冇關係嘅，故仔嚟噶嘛？ 完全唔同故仔，唔同時間嘅。只不過咧係間中佢覺得有啲演員佢覺得好，咁佢就攞翻嚟用嘅啫。就唔同 American Horror Story 嘅，即係美國恐怖故事。美國恐怖故事咧，基本上咧就全 team 人咧過渡去。咁样佢差唔多，但系佢就唔系佢拣咯，即系佢觉得，譬如今次第一季同第二季相同嘅只有三个角色，三个演员，咁就唔同角色、唔同关系，乜都唔同嘅，咁亦都连背景啊、时空都唔同嘅，咁啊，所以但系嗰个制作人就一样咯，即系 creator 系一样咯，咁所以我都觉得佢有意系想一路搞佢，同埋口碑好好，口碑好好。咁同 American Horror Story 有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呢個係比較 poetic 嘅，我成日都用呢個字啊，中意。即係我睇完佢之後咧，覺得好 poetic 嘅，佢嗰啲劇情咧，劇情咧對白咧都係好詩意啊，即係好有味道嘅。即係尤其是今次第二季咧，叫做第二季啦，即係Bly Manor， 佢嗰個對白咧，其實真係可以愛嚟 dab 嘅，即係可以翻睇之後，淨係聽下啲對白都覺得幾好聽。咁同埋你知啦，凡係用鬼屋嘅呢，咁我哋统称呢就叫哥德式嘅心理恐怖啦。咁呢个表面上佢係一个用恐怖片去做包装嘅。咁但係睇晒之后呢，要发其实佢係其实同鬼係冇关系。冇乜关系，亦都冇乜鬼。 有啲人际关系呢係咪 係好好嘅。佢係其实一个係牵扯咗上100年嘅喺唔同地方唔同时空嘅人物嘅爱情故事。其实係一个爱情故事嚟。 咁至於你話嗰啲好怪異啊，或者嗰啲會嚇人嗰啲咧，嗱佢又好少嗰啲跳出嚟。相對於Hill House 咧，佢嗰個 jump scare 我哋叫即係跳出嚟嚇你嗰啲咧就唔多嘅。 嗯， 其實 Hill House 都唔多嘅，其實一粒兩下嘅啫。咁、 嗯、 但係咧，基本上咧，佢全部都係俾足夠嘅時間你睇到嗰隻嘢嘅。 嗯，咁今次咧，今次都睇到嘅。 就是今次咯、 哦，今次就俾你睇到 足夠嘅時間你去睇佢、 哦， 你可以睇好耐都發現唔到佢嗰波。 係，我想問下你阿力咧，即係作為一個男仔嚟睇呢套，你覺得恐唔恐怖先？ 唔恐怖， 唔恐怖。 但對於你阿力嚟講， 對於你阿力嚟講， 佢嗱真係牽涉到有鬼嘅位置，當然佢有少少啦。咁但係因為佢最後嗰兩集咧，佢解釋曬所有來龍去脈咧，之後你會發覺其實嗰啲鬼咧，其實。是不是想你嚇你、 嗯、 即是他的出現不是為了嚇你，他的出現是為了他要解釋給你聽為什麼他出現、 哦 啊、所以 是兩樣東西來的，即是所謂所有的鬼片呢，其實很多時候呢、如果我這樣推翻去講，推翻上前去講，其實他比較接近聊齋式的一些鬼故，即其實他是想令到你去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他要用一只鬼去代表，他只是这样、 嗯、 他不是只鬼来吓，他不是负责来吓你的、 嗯、 就算最恐怖的那只呢，你都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好像、那些、越南咖啡那样慢慢滴慢慢滴，你滴到根本你不会怕、 嗯、 但你去到最尾他完全变成那只所谓大魔王之后呢，你是觉得心痛的、 嗯 啊、你会同情那个角色的，這個就是他這個系列的特色咯。他就算上一季Hill House 都好，他令到你害怕的地方都是心痛式的害怕，即你覺得哎呀好慘啊，他為什麼會這麼慘啊，就是這樣。所以呢其實他同埋加上他、啊、當然他為了要營造的氣氛呢，他的燈光的環境啊，他都會用得幾好的，同埋他有時候他用、角色的對白和表情的變換呢，去營造了一種很獨特的詭異。 嗯， 咁、啊、你话系咪鬼咧？其实如果用歌德式嘅心理恐怖咧，佢就严格嚟讲就唔系鬼嚟嘅。 嗯， 吓、啊，咁同埋佢每一集咧都系用头嗰六集咧都系写每一个角色开始做试点啦，就去一边写嗰个角色嘅背景啦，就一边同其他角色去发生交织嘅情节嘅。 系， 咁当呢个剧情一路展开咧，佢就你会发觉咧喺前边嗰啲部署咧，好多细节位咧同后边系有好大好大好大嘅关系。同埋影響嘅，咁、 嗯、 所以咧，其實咧，如果你一忽略咗咧，可能就咦，點解呢個會出嚟嘅？咁當然佢會好細心去圓滿佢，佢唔會令到你哎呀，我要翻去第一集撳翻嚟睇。其實佢唔使嘅，佢好心機剪翻曬俾你嘅。咁、 哦、 所以你又可以唔使點樣去特登好似玩呢個猜謎。 睇第一集、第三集就唔使睇啦，嗰啲就完全冇噶啦。 係，你可以順序正正常常咁睇、嗯，其實好舒服嘅。 嗯， 係啦。咁同埋頭先我講啦，佢啲對白好有詩意啦。咁同埋佢嘅節奏咧，挺都比較英國式嘅，因為可能佢就英國嗰、那個風景，我唔知道，好靚嘅英國。 咁咪講即係啲英文係比較點講咧？ 好英式，好 充滿比喻啊，或者係有禮貌啲啊咁樣。 係啦，同埋佢用啲字好靚嘅，因為佢本身除咗女主角之外咧，其他角色都係英國人嚟嘅。 嗯。 咁所以佢講嘅對白，尤其嗰兩個小朋友講嗰啲對白咧，哇，超級好聽， 嗯， 真係好正啊！咁同埋佢係有原因要講嗰啲話嘅、 嗯， 即係講嗰啲對白咧，原來每一樣嘢背後都係有原因嘅。咁、嗯、所以咧，頭嗰六集咧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咦，都唔嚇我嘅，都唔驚嘅，咁就放棄啦。因為你話到明看停噶嘛，有鬼噶嘛。咁、 嗯、 但係其實咧就唔係嘅，最後嗰兩集，尤其是最尾嗰十分鐘咧。先是最好看的地方。 是。咁暂时呢，你阿力就讲了这个阴宅怪事的一些前设啦。到底个戏欲又是怎样，或者个剧情是怎样呢？一首歌回来，你阿力再跟大家分享。 原来观察着你，窥探着你，知道是你令宇宙无味，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当时是你，因地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 结构，悠然着迷令我不再自救。人生就可回忆，在心中可有眷恋，要做白秘密，我想识穿却兜兜转。呼吸可回避，谁心得渐迷烟，想带你走，用言语越残酷。观察着你，窥探着你，只但是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实在实在是错，我却要好奇更多，挥斟过了银河，眼泪又如润了日愁窝，有我也很不错，惹过谁放过谁放肆我，要你是爱你是会感动我。感情换这个你，最多是真与未必，有数百故事我想偷听要我喘气。感情换这个你，到底是多热求妒忌，想与你比用年语越重要。观察着你，窥探着你，霎时你令宇宙明媚，想抱着你，看晚风翻起，又美丽得我突然退避。天国是你，幽冥是你，剔透有脆弱似是流离，想贴近你，听你的悲喜，就算未懂你是谁，只想爱死你。 啱啱听过嘅系 Anson Kwong 嘅《金星女孩》。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咧，李亚力会同我哋讲嘅咧系一个剧嚟嘅，个剧咧就系《阴宅怪事》。嗨，李亚力。 系啦，咁咧就讲到《阴宅怪事》咧，基本上咧佢嘅剧情咧都系十集啦，佢而家有十集啦，剧情有开头有啲啲慢嘅。咁但系咧，佢慢得嚟咧，你好想知道佢讲紧乜嘅，即系佢部署得几好， 都系有个气氛，系都有紧张嘅， 有气氛嘅，系啦系啦，但系佢用得好流畅，佢唔系嗰啲即系每样嘢去到一半就停一停啊，跟住走去第二度啊，佢又唔系用呢个方法，又唔系吊你瘾嘅，佢系即系因为佢基本上佢系用每个角色嘅视点去讲个故仔啦，咁所以有啲嘢咧会。獨立啦，亦都有啲嘢咧係重疊嘅。咁但係咧重疊嘅地方咧，你會留意到咧，其實佢每每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咁呢個幾有趣。咁劇情一開始咧，第一集咧就係好似四人夜話咁啊，一個佈局嚟嘅。咁一班人咧坐曬喺大廳度啦。咁其實係婚禮前夕。咁嗱，在場嘅每個人都係幾重要㗎嚇。咁呢個婚禮前夕咧，咁賓客喺度傾完偈，就諗住食完個晚飯啦，咁就飲杯茶啦。咁於是乎有人就開始講古仔啦。咁呢個負責講古仔嘅女性咧，一開始身份係不明嘅，唔知佢係邊個。 哦，即係唔知邊度嚟嘅賓客。 就係見佢有好 anti-social 嘅，有遲到啊，又成咁樣。 係啦，但冇解釋嘅，完全冇解釋嘅。咁總之一嚟咧坐定咧，咁就大家講古仔，本來咁啊，即係佢就開始講一個故事。咁一講咧，佢又冇講呢個咩故事喎？佢話呢個好長嘅故事啫。咁 同埋佢好強調唔關我事，唔係我嘅故事。 係啊， 咦？問題人睇咗啦， 我好似睇第一集。 咁佢一讲咧，讲翻发生喺1980年代嘅故事。咁咧就系一个本来喺美国嘅一个女教师叫 Danny。咁咧就因为有啲事情咧好伤心，咁所以佢就为咗离开伤心地咧，就走去英国咧开展嘅新生活。咁咧佢就揾咗一份家庭教师嘅工作啦。咁就要去一个叫布莱庄园嘅Bly Manor 嘅地方去工作嘅。咁佢主要工作系咩咧？就系家庭教师啦。咁顺便咧就照顾两个孤儿。一个孤儿咧就两兄妹嚟嘅，哥哥叫 Miles， 妹妹叫 Flora 嘅。咁咧就教书本来就驾轻就熟噶啦，系咪？咁佢喺美国都系教书噶嘛。咁但系咧佢一路同呢个小朋友相处之后咧，发觉呢两个小朋友咧生性怪异。 咁同埋呢個莊園裏面呢成日都好多古怪嗰啲玩偶，因為佢有間玩妹有間公仔屋嘅多 house， 咁佢成日都有時佢自己整啲公仔出嚟，佢話呢公仔係劈斜嘅，咁而且呢呢個 Flora 呢更加要提醒啊 Danny 就係、是你夜晚咧，你千祈唔好出房嘅喎，都係好行啊呢個嘢。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咧，永遠叫你唔好出房咧，夜晚唔好出房，佢就硬係要出房。咁咧離開間房就會見到周圍有啲奇怪嘅事情發生啦嚇。咁呢啲就，但係佢唔係諗住嚇嚟嘅，係有啲奇怪嘅事情。咁咧慢慢喺度展開劇情之後咧，你就發覺咧，其實喺呢個 manor 呢個莊園裏邊嘅每個人咧都有一個過去。咁而且都係幾沉重嘅。咁而且另外就係呢個莊園咧，就陷入咗一個詛咒。佢都得意，佢個詛咒咧叫 gravity， 地心吸力嘅。咁呢個佢會解釋嘅。咁但係我哋聽住先嚇，因為如果我講破講即係踢爆咗咧，就唔好睇。 明白。 咁咧，總之呢個 gravity 咧會影響每一個喺莊園裏邊嘅人嚟，令到佢冇辦法離開呢個莊園嘅。好啦，咁當呢、這個女主角 Danny 逐步接近呢個莊園，呢、這個有關呢個莊園嘅真相嗰陣咧，即係究竟呢個莊園點解會發生咁多奇怪嘅事呢？以前住過啲咩人呢？咁一一去揭開呢啲真相嗰陣咧，佢就逐漸咧喺不經不覺嘅情況之下咧，就成為咗下一個受害者嘅。 嗯 ，OK， 咁最後佢係要犧牲嘅。 嗯， 啊，我哋用犧牲啊，其實佢唔係咩嘅。好啦，咁裏邊嘅劇情咧係好時空穿梭嘅，咁我覺得。睇嗰陣咧，唔好太擔心睇唔明， 係咯，會唔會好亂嘅？天臨鬼版 唔會， 鬼版佢點都冇， 唔會 天臨咁複雜， 完全唔會。 睇唔明天臨係一種身份象徵嚟㗎， 冇錯啦，你應該係睇唔明嘅。咁但係咧，即係關於對於陰宅怪事嚟講咧，即係你唔需要特登去挖佢出嚟嘅，千祈唔好做呢樣嘢。因為你挖咗出嚟之後咧，你就反而係會俾自己嘅想像咧搞亂嘅。 嗯， 因為好老實講，你真係諗唔到嘅。你唔好自己去諗，你信佢啦，你信道理， 信佢就得噶啦。 係啦，佢乜嘢都會解釋俾你聽嘅。 嗯， 咁同上一季一樣啦，佢個主軸咧就係死亡代表離去啊嘛。 嗯， 咁所以咧喺呢一季都係咁嘅，喺呢間大屋裏邊咧，死亡係唔代表離去。咁佢用咗好得意嘅一個方法咧，去製造所謂嘅靈異嘅環境啊，就係一個回憶同埋發夢。 嗯， 係嗰兩個細路仔講嘅。 我會唔會好亂㗎？我而家聽你咁講，你又話唔會亂。佢最後會拆解翻㗎嘛？但係 冇錯，佢全部 肯定。 冇錯，佢同第一季一樣，佢會全部剪翻齊齊整整俾你睇。 好 嚇，咁尤其是尾二嗰集，尾二嗰集咧，基本上係成間大屋嘅歷史嚟嘅。 嗯。 咁佢已經係由黑白片拍到彩色片嘅，所以你唔使擔心。咁正如頭先我所講啦，佢雖然佢係有鬼啦 ，so called 嘅鬼啦，但係咧佢嘅設計咧係你唔會驚嘅， 即係全部都係 Q 版嗰啲鬼嚟。 唔係又唔係 Q 版嘅， 咁又唔 Q 版，但係 你望到 鬼咁死隊嗰啲鬼， 咁啊唔係太誇張啦。你會心寒嘅。但你唔會俾佢嚇親我，相對於唔會俾佢嚇親，你係會覺得頭先我講過啦，好心痛嘅，咁所以佢係幾有特色嘅，佢描述鬼嗰件事同埋其他嘅同鬼有關係嘅事情嗰陣咧，佢係做得幾得意嘅，咁我都值得要即係讚賞呢件事。咁另外咧就係特別要讚賞就係兩個童星啦，即係飾演哥哥嘅 Benjamin 同埋妹妹嘅 Emily 啦。呢兩個童星係即係成套戲裏面嘅最核心嗰兩個，而且個氣氛係好重嘅。我都唔明點解一個九歲八九歲嘅細路， 咁 Stranger Things 都係睇細路嘅啫喎。 佢勁啲啊！你信我啊？ 仲勁啲啊？ 係可以做到鬼上身喎！ 哦， 好厲害呢兩個細。小朋友真的超强，是啊，同埋佢哋，因为佢哋有阵时，因为细路仔你知佢有时会做一啲好得意嘅事情噶嘛，即系譬如细路仔会扮鸭仔啊，扮鹅仔啊，即系我比喻啦吓。咁佢系来回得好快嘅，当然其实都有剪接嘅，但系你一个小朋友你要咁样演咧，扮完只鹅仔之后要扮鸭仔咧，咁细微、啊，扮只唔系扮鹅仔，扮鸡仔，扮兔仔、啊。 你问我鹅同鸭点样分，我都唔识啦。食嘅时候都唔识分啦。 佢就系演到嘅， 系 即系我会觉得系演到嘅。 而你哋都知道，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分到嘅，分到佢扮鹅定鸭嘅。哇，咁劲啊！ 好犀利嘅，即系呢个导演嘅功力啦、剪接啦，即系好多嘢加埋啦。同埋佢有时佢有啲因为佢好细心咁部署佢啲对白嘅特色嘅， 系 所以一定要听嘅，一定要唔好。 好 fast forward 啊，唔該。你覺得慢唔緊要嘅，但係咧一定要聽佢嘅對白，因為佢對白有裏邊有好多嘢喺度，係一個牽涉嘅。 明嘅，李亞力，相信大家聽到李亞力呢一度咧，大家都應該急不及待咧，都有興趣。如果有興趣嘅，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嘅。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李亞力啦。咁我哋而家先聽一節十點半新聞，十點半翻嚟繼續有敏感時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午夜之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沙德尔会继续移近华南沿岸，同佢相关的强风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仍然未到台湾投案，案中女死者潘晓颖的母亲呼吁香港和台湾警方在听日尽快联络佢，好让佢做中间人，落实日期、地点和时间，让双方坐落嚟安排陈同佳赴台投案的事宜和相关手续。南韩近期有十多人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留意到相关事件，香港并冇南韩制造的注册流感疫苗，政府有监察机制。若果疫苗或者药物有严重副作用，会呈报俾卫生署。至于政府听日起容许举办不多于30人的本地旅行团，将婚礼人数上限放宽至50人。张竹君话：近日好多社交活动开始放宽，希望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减少不戴口罩的时间。若果本地越来越多不戴口罩的情况，感染风险会增加。中国和梵蒂冈决定延长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为期两年。中方说延长协议将会延续中梵关系改善的势头。中梵2018年签署的协议今日到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决定延长协议。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并且继续推动改善关系的进程。根据协议，容许教宗就北京任命的主教人选拥有最终决定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29点，跌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27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日元104.8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6，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31美元，卖出1,897.1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个星期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朝早时间太赶，下昼又唔够三十分钟，唉，我边度搵三十分钟出嚟啊？ 三十分钟做咩啊？ 哦，你唔知咩？每个星期最少五日，每日做唔少过三十分钟嘅中等强度体能活动咧，可以减低患上部分慢性疾病嘅风险噶。 哎呀，系啊，但系我真系冇时间做、啊。 嗱，你可以将咧体能活动啊融入生活当中嘅，好似拖地啦、抹浴缸啦，都系一啲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嚟噶。三十分钟做晒两样，啱啱好。 哎呀，梗系啦，啊咁样真系冇藉口唔做运动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又换新电话，你唔觉得烦嘅咩？ 曾经有个主持同我讲啊，我之前揾好多嘉宾都系喺嗰个 app 里边噶嘛， 啊、 突然间转咗电话真系冇晒。佢话系唔 save contact， 就咁得上边一组数字，佢里边完全唔知啲嘉宾系咩人。 系啊，要认样都认唔到，有啲唔系自己样噶嘛， 系啊， 系只狗嚟噶嘛，有啲系。Okay.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佩， 沉相思认真做。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新聞回到嚟，繼續敏感時刻，送走咗李亞力之後咧，繼續會有問大人喺度，仲有我莫莉喺度嘅。 係咁啊，今日咧呢個問即係呢個話題咧，我係用咗好多心機去睇嘅，因為我自己咧就冇科學底啊，我唔係理科學生啦。咁啊，但咧我好想大家咧就係即係瞭解呢個情況，因為咧而家我哋嘅生活咧都好受到呢一個新冠肺炎嘅影響啦。 係 咁。唯一的出路啊，你觉得是什么？ 网上啦，所有东西总之吊晒上网上就得噶啦。 咁如果你想回复以前嗰个常态， 乖啲啦，唔好成日除口罩啦，保持卫生啦。 咁你谂住一世都系咁样啊？ 唔系啊，但系起码我觉得就系当大家都停止咗呢一样嘢嘅时候，而科学家亦都真系准备好晒啲疫苗嘅时候，起码都等佢哋准备咗疫苗先啦。咁我哋先至乖乖地放松啦。因为如果我哋而家即刻放松咗嘅时候，都未等到有疫苗，佢哋已经加重佢哋更多负荷。 系啦，你终于讲到我个题目啦。 哦，系啊。 就是疫苗，而且我今晚是想讲一讲新冠疫苗而家最近的点讲咧，最近佢嘅动向啊。 哦，因为好多地方而家都自己开发唔同嘅疫苗啊嘛，谂住钻研一研究啊， 即系唔同嘅地方开发同样系针对新冠肺炎嘅疫苗啦。咁但系咧，我首先咧就要讲一啲咧就关于呢一个病毒嘅嘢。 嗯， 咁因为喺个资料收集过程当中咧，我发现咧啊，原来呢个世界。真係幾奇妙嘅，咁啊，咁你都知道咧，呢個艾滋病嚇呢個 AIDS 啦，咁其實令到人有艾滋病嗰個病毒叫乜嘢？H 字頭嘅， 係咩咧？ 艾字頭嘅， 唔知 HIV 啊。 哦 ，HIV 就係個病毒 virus 啦，係啦，咁啊就係、是、你冇要我讀個長長名啦嚇，咁、嗯、咧，但係有一啲人咧就係發現咧，嗱，我哋以前咧都對於呢、這個艾滋病好擔憂嘅、嗯，尤其是即係我哋嗱阿莫莉就遲出。遲過我出世啦咁、嗯、但係我哋即係嗰陣咧聽，哇！真係好驚啊咁樣。但係你咁樣近年咧，好似啲人唔係即係話有咁大嘅恐懼。 我覺得大家都仲恐懼，但係因為有其他更加多嘅病毒再恐懼啲啫、嗯。 但係你會唔會為咗呢個 HIV 或者艾滋病戴口罩啊？或者唔出街，或者唔去飲嘢。 我覺得如果係近我哋自己嘅話，我諗大家都會噶。只不過因為大家覺得好似話未去到咁近自己，所以先冇咁驚。 咁點解未咁近啊？即係其實佢冇危險咯。佢根本就唔係近你啊嘛。佢點解佢冇資格近你，而呢一個新冠病毒有資格近你啊？ 因為佢接觸嗰、那個即係傳播率冇咁高咯，係咪啊？ 係啦，咁咪即係你咁，你即係起碼我哋嘅普通市民嘅感覺咧，佢唔係度度都有喎、啊，應該中嘅機會好微咁、啊、樣。 我覺得新冠病毒係因為大家太多未知之數，即係連喺邊一度你隨時可能掂到啲唔知乜嘢，你就可能已經中咗。 你就講咗另外一個原因啦，第一啦。咁啊，你冇你照計，你應該驚新冠多過驚外滋嘅病毒啦，暫時啦，暫時啦，係啊，即係因為我點樣啊？喺行為上，我哋唔會因為驚呢一個病毒，所以我哋唔出街啊，戴口罩啊，成日洗手啊咁樣，因為我哋覺得佢距離好遠，係 啊， 咁即係佢傳唔到過嚟啦。第一，第二就係、是、即係你會覺得佢。是你認識佢多咗嘛、 嗯？ 你咁多年啦，啲醫生應該知道點醫噶啦，又有咩雞尾酒療法啊咁樣啊嘛。但係而家呢一個新冠，我哋就係未 仲未有療法添， 係啊，仲佢開始 有啲 好過年頭， 係啦， 好過年頭，係啦。咁咧咁我就揾咗啲資料咧，佢就話咧，其實咧病毒咧就好得意噶，有時咧佢。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它会变得越来越渣的。 哦欸、我都听过说、现在、我跟哪个傾偈来就说这个病毒好像感觉上越来越渣，但是它的。 你说新冠啊 是新冠、啊、但它的传播力又好像比之前强了。 不知道哪里听到这样的嘛。所以我就想印证一下到底为病毒是不是一代比一代渣、我想一代不如一代啊 是不是病毒都是不是这样呢， 但是它说到它很厉害又说变种的。 是的，那到底它变 了种是强 定弱呢，它变了种 是 强定弱呢，是哪一方面强了呢， 是的、 啊、即是它它搵钱能力多了， 是 但是呢 他对外女差了。 是啦，他对外女差了。定是他对外女好一点，但他搵钱能力呢 就弱一 点。弱一点，那都是变了，是吧，都是叫进化了。他说这个呢HIV 呢其实即是引致这个艾滋病的病毒 HIV 呢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那就不是敏大人亂咁噏噶，咁啊真係咧就有一啲咧學者啦嚇，咁啊其中有啲就係即係牛津大學嘅就是、研究所啦，咁佢哋咧就有一個發現，咁佢就喺非洲兩個國家，咁啊當國家 A 或者國家一個國家 B 咁樣啦，咁國家 A 咧其實就已經有咗HIV 或者話咁艾滋病嘅病例係比較耐啲嘅，佢嘅歷史係長啲嘅。系啦，咁啊，当佢讲话，30年前已经有啦，咁样，咁啊，国家 B 咧，咁啊，可能咧系20年前先有嘅，所以那个病毒喺佢啊国家 B 嚟讲咧，就算个历史短啲， 嗯， 咁但系咧，我哋个时间线都嚟翻今时今日啦，咁咧佢就当你喺2020年啦，喺 A 同 B 嘅国家都攞佢啲病毒嚟研究，睇下佢哋系咪 same 先，系咪同一代先？咁、佢就发现咧，历史长啲有艾滋病嗰个国家咧，佢啲病毒系渣啲嘅，弱啲嘅，吓、 哦， 即系佢已经系 evolve， 佢已经进化。得耐，即係佢已經可能係已經係 version 200咁樣啦。咁新呢個國家只係 version 150， 係即係新啲嗰個就強啲， 新啲嘅渣啲啊， 哦再渣啲 啊 ，sorry 新啲， 你頭先話新啲嗰個就弱， 新啲係 version 200嘅喎， 係 即係 version 200咧係渣過 version 150， 係 啦。 咁點解變咗種之後反而唔係令佢更加強 咧？咁其實咧，我哋又要知道咧，其呢一個生命嘅最基本嗰個 unit 咧個單位咧就係細胞嘛。咁啊好得意嘅病毒咧，佢咧都未係一個細胞嚟嘅，佢係介乎生同埋死物之間嘅一樣嘢嚟嘅。咁呢個我哋覺得啊，呢個係幾特別嘅。咁但係其實咧。佢雖然佢係死物，但佢都想生嘅。咁佢就知道咧，如果我個宿主死咗啊，即係如果佢其實都要佢一定要附喺一個有細胞嘅生物上邊，佢先至可以複製到噶嘛。咁但係如果佢咧，即係我哋即係簡單啲講啦，如果有個女仔佢想跟住嫁即係點啊叫？嗰啲叫咩？即係以後嘅生活有着落， 拍個好碼頭。 係啊，佢就拍個好碼頭，佢就想嫁個好老公。但係如果佢搞到個老公死咗，其實佢冇着數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其實病毒都係咁嘅。 哦。 咁佢就發現咧，如果佢成日整死啲宿主咧，咁咧其實佢係活存活唔到噶嘛。係因為啲人類就會將成個宿主，即係人啦嚇，即係個病死嘅人咧，連埋嗰啲病毒喺一齊咧，就會撞咗噶嘛。 哦，即係其實如果某程度上我哋以為佢弱咗就渣咗，但係其實佢哋聰明咗。因为佢想继续存活落去啫嘛， 系啦，即系其实同 睇你边个角度， 同公司一样啊，同公司一样啊， 系咯， 即系以前有个好劲嘅同事，成日同老板顶嘴嘅，跟住佢炒咗咁样啦，就唔代表你唔劲， 顶少少嘅话，而个老板接受到又 OK 咁， 系啦，系咪咁咧？系啦，系啦，有即系少少顶嘴， 系啦，咁老细觉得系 OK 啦 ，OK 啦，忍你啦嗰啲。 咁所以就发现咧，而嗰啲 HIV 咧，即系譬如 version 200咧，佢就系嗰啲醒目嗰啲人，就能够留存，即系佢又冇激到个老板呕血， 吓咁惊到佢生黑咁跳就算啦， 系啦，咁所以就 keep 得到啦。咁就发现咧呢啲即系病毒就原来系有一咁嘅趋势啦。咁 HIV 方面咧就已经系有研究吓，即系叫又跟住佢讲话冇科学。有冇科學證據去顯示就係已經係有噶啦？咁但係呢個新冠咧，真係咧就係我都仲要做多啲 research 先敢肯定啦。佢會唔會快啲係弱啲咯？咁但係一陣間咧，聽首歌翻嚟，就點為啲即係點為之叫弱咗咧？阿 version 200點樣叫為之渣過聰明得嚟，但係又渣過 version 150咧？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每样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司机。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无憾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次元壁林欣彤。翻嚟啦，咁啊呢度系敏感时刻，敏达人今日讲嘅咧就系呢个嘅疫症嘅竞赛， 系啦，即系疫苗嘅竞赛啦，同埋但系我哋首先了解下呢个病毒啦，咁啊原来病毒咧就系佢随住时间咧进化，咁咧佢系有机会咧就会系越嚟越温顺嘅，咁啊点解咧？咁啊譬如讲翻呢一个艾滋病啊，咁啊。艾滋病毒咧 ，HIV 咧，其实佢就系唔系咧谂住嚟攞你命嘅。咁但系咧，咁点解即系惹到，即系得到呢个病毒咧，啲人系会病死咧？咁就系因为咧，自己嘅免疫系统咧系反应太犀利啊，咁啊自己打自己嘅吓。咁所以咧，如果个病毒咧，其实要锡住嗰个宿主咧，佢就要令到佢唔好。 生不如死，哎呀哎呀，好痛啊！但又冇又冇又冇冇乜严重嘅嘢，暂时。 而点样可以做到咁咧？就等等佢唔好对自己咁反感。即系换言而之咧，即系话等佢嘅免疫系统唔好咁憎自己。咁点样可以唔咁憎自己咧？咁嗰啲病毒咧就要温顺啲啦，等佢唔系好。即係嗰個免疫系統唔好理自己啦，因為其實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因為個免疫系統自己打翻個宿主啊，佢已經認即係佢已經認唔到是敵是友咁樣啦，咁打翻自己咁，所以就會同佢同歸於盡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就導致到咧嗰啲病毒咧就係會温順咗。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藥啦。通常咧就係啲醫生或者係啲藥廠啦，佢哋咧就會研製一啲藥啦。咁佢哋梗係諗住係一定要殺到最勁嘅菌嘅。咁所以咧，嗰啲 HIV 嘅菌咧，佢就覺得唔係叫菌啊，嗰啲叫病毒啦。佢哋咧就會覺得，咁我哋唔好去到咁盡啦，我哋唔好做啲最勁嗰啲菌，我哋就做啲温順啲嘅菌啦。咁言下之意咧，咁佢哋又點樣温順法咧？就係、第一，佢哋嗰個繁殖嘅速度要慢啲。咁啊，繁殖咗即系其实咧，佢就好似人蛇咁啊，匿埋喺呢度，等你冇乜反应，偷偷地，时间耐咗吓，即系唔好叫咁多人。 呢啲算唔算就系叫做潜伏期啊？ 可能系点讲啊？潜伏期长咗咯，吓咁啊，你又唔为意嘅，即系你其实新冠都系噶嘛。其实你得到第一粒新冠嘅时候咧，你可能系要五日唔系好觉噶嘛，甚至系佢个数目系少到你会系假陰性噶嘛，系啦，咁佢就將個潛伏期拉長啲，嚇，咁啊慢慢等你唔好咁討厭佢，唔好發覺佢嘅存在，嚇，咁跟住慢慢並存，咁你有啲即係科學家講啦，艾滋病嗰個病毒 HIV 咧，有機會將來咧係有，即係佢話有機會啊，將來係完全係冇殺傷力，嚇，就可以同人類共存啦。 哦， 係好神奇啊！呢樣嘢， 即係。冇谂过系有一大段时间，大家听到都惊噶嘛。 系， 竟然之后话俾你听，哦，你之后就冇事噶啦，你同佢共存噶啦。 系， 咁大家都好期待紧，而家呢个新冠肺炎都系啦。如果系咁讲， 咁但系 HIV 咧真系存在咗好耐嘅。我哋咪话等到佢 version 200，佢先可能咁温顺噶嘛。即系 version 150都可能攞你命噶嘛。咁如果你要等到新冠 都可能咁多年， 唔知等几年。咁但系又讲一讲，即系呢个新冠肺炎嘅疫苗个竞赛先啦。咁啊，其实佢哋边个跑得出，我哋都一样咁开心噶。咁啊，最近我就因为其实咧，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即系要睇个时间性啊。即系我今日，即系我做资料搜集嗰日嘅嘢咧，可能已经有改变噶啦。但系起码咧，呢个唔系话三个月前，即系睇啲三个月前嘅新闻。咁就话说，而家地球上啊，有成150个即系研究咧，系研究紧疫苗150个啊。咁啊，试验中一个都好啦。咁喺美國方面咧，即係佢哋政府咧，佢咧就聲稱咧，佢就會用100億去研製咧3億劑嘅疫苗咁樣。咁而且咧，佢就 希望咧系最快2021年嘅一月啊，就可以 两个几三个月后。 系啦，咁而且咪，但系 Donald Trump 前排就再加多句啊嘛，话唔知几个礼拜后就有啦嘛，咁但系佢又佢讲啦，咁可能系即系研究疫苗嘅同时就冇一呼百应啊吓，即系可能真系唔知做唔做得到噶吓，咁而呢一个世卫咧，佢哋咧都系希望全球就合作啦咁样。咁但系知啊，呢排咧即系大家闹紧交啊，其实就唔系咁合作嘅。不过佢都希望咧就有二十万剂嘅疫苗啦。佢就冇咁即系佢冇之前美国讲得咁乐观嘅。佢就希望系2021年，但系就年尾。一个就话年头，佢年尾咁样。咁但通常嚟讲咧，就一种病嘅疫苗咧，系要成10至15年先至可以研制。成功噶， 咁、其實班科學家都已經好厲害噶咯，咁即係因為我哋而家以為好似年幾兩年好 耐咁樣， 其實已經算好快噶咯。如果你咁樣計翻嘅話，十幾年同年幾兩年嘅對比，而家 我諗即係人類都好耐冇試過咁齊心啊！即係雖然各有各做啊，即係咁講笑，佢即係各自爬山啊，但係都係為咗同一件事嚇。咁最快被研製出嚟嘅疫苗咧，就係、是叫腮係貨呢個腮腺炎嘅，咁但係講緊咧係1960年代嘅，咁而研製疫苗咧，即係而家咧就係、是、要係過幾關嘅，咁就要過三關嘅，咁第一階段咧佢就揾200至100个健康嘅人嚟測試啦，咁第二個階段咧佢就會揾幾百個人嚟測試啦，咁啊。測試啲咩咧？咁啊，當然睇下佢安唔安全啦，有冇副作用啦，同埋即係其實佢哋係咪真係可以產生到抗體啊？咁第三階段咧，佢就會揾幾千個人嚟測試啊，咁樣。咁同埋咧其實疫苗咧都有好多款嘅、哦，即係製造疫苗嘅方法。咁啊，11点钟翻嚟。新聞翻嚟之後咧，我會同大家咧，即係略略解釋啦，即係以我成日好水皮嘅科學知識解釋，其實即係疫苗嘅背後嗰、那個方法啊，係點樣去製造嘅？ 好啊，那聲音如伴隨一切仿真，燈光已消失。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枪，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再发天色此刻，但亦未晚。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吉他。 How was feeling shaky?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the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up. 7.75, 日元104.82, 瑞士法郎0.907, 加元1.313, 人民币6.688。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

不相伯仲啊， 系啦， 到底最后边个跑出嚟？ 系啦，咁咧嗱，我再讲翻咧，其实疫苗嗰、那个研制咧，就要经过三至四个阶段啦，吓、嗯，咁啊，即系第一个阶段咧，就系搵几十个人啦，吓，至一百个啦。健康人啦，第二个阶段咧就揾几百个啦、 嗯， 第三个阶段就几千个啦咁样咯。咁咧就其实有啲即系而家即系时间赶急啊，咁所以咧有啲药厂啦，佢哋系同步， 嗯、 就唔系等一个一个嚟，系啦，佢做紧第二阶段咧，佢就已经系揾第三阶段嘅人啦、 嗯， 去做啦咁样。咁就系、是、因为如果第三階段咧，即第三階段，因為嗰個 sample 大啊嘛，佢嗰、那個即係點講咧，即係參與嘅人大啊嘛，咁就可以更加知道。即係譬如佢講啊，你揾二百個人咁啊，啱啱會唔會咁 lucky 就喺呢二百個人冇副作用咧？咁到你揾到幾千人嘅時候，你就知道啊，咁我就確實知道咧，即係幾千人都冇、啊。咁如果你真係突然間有一個你都係幾千分之一啫咁樣，咁佢就會再衡量一啲即係安全嘅原則啦嚇。咁、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聽新聞，佢話最近嘅流感啊，唔係講新冠啊、流感疫苗咁樣喺韓國中咗，好似亦有成超過十個朋友中咗之後有不良嘅反應，有啲直頭係走咗添嚇。咁佢哋咪真係要停囉。 嗯。 係啦。咁佢就其實佢個第三階段做得唔好啦。 係。 係啦。咁過咗第三階段呢，就通常呢就係應該會係當地會有一啲健康部門呢就會去審核啦、 嗯。 並且係批准啦。咁、批准先至可以喺市面嗰度俾普羅大眾去打啦。係啦。咁、但係咁跟住呢都要去到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意思即系就话一路注射就一路 observe 啦。咁所以你话韩国边其实而家就系第四阶段啦咁、样。咁跟住就算咧当地嘅部门咧，佢就审核话 OK 啦，叫呢一个疫苗 A 咁样，当然叫莫利药厂出咗个疫苗。咁跟住佢俾咗呢个准许证你，咁你可以买啦。咁其实咧，都有一定嘅即係跟住要打後嘅日子都要有一定嘅安排嘅、例如你研究咗你 OK 啫，咁你就會同乜嘢藥廠去 partner 去製造咁多疫苗啊？ 係 嚇，咁譬如啊，香港已經係冇製造疫苗嘅廠，而 即係要靠其他地方啊， 其實係啦。咁第二就係邊啲人打先呢？ 一定係老弱嗰啲先㗎，係 啦。 或者嗰啲小朋友啊嗰啲咯，即係佢哋嘅抵抗力可能冇咁强嘅，又或者嗰个疫症或者嗰一个針對专打边一啲群组嘅人，就嗰啲人打先 啦。咁你又聪明啦，咁不过咧，佢哋通常唔系个个国家都系，就系、首先系俾六十五岁以上嘅人打先、尤其是呢个新冠疫苗喺英国咧，佢已经讲咗噶，先系六十五岁以上，以及一啲前线嘅医护人员啦，吓同埋一啲佢体质比较弱嘅，咁反而细路仔又唔系喺呢即今次呢个 case 吓，咁所以我谂我同你咧都系最后嗰批噶啦，系好似换身份证咁样， 最后嗰批 系啊，咁即系你就可以其实 time fly 啊。如果你知道即系我哋今期即系呢一个框去换身份证要几耐时间，你谂下都唔系话即系一两个月可以完成噶嘛。咁所以到时打疫苗你都要排队啊咁样噶嘛。咁所以就算疫苗成功，咁都要仲要等佢个派发啦，并且系逐批人打啦。咁啊讲原来咧，製造疫苗咧都有幾種方法嘅。咁第一種我講啦，就最傳統嘅方法，佢就係用翻嗰隻菌或者嗰隻病毒，但係佢整到佢咧，佢首先係一係整到佢弱咗，嚇掹咗癌啊，就又掹咗爪嘅。咁又或者直頭係只係將佢嘅屍體打落你嘅身體度。咁、如果將屍體打落你身體度，或者係佢已經好虛弱嘅咧，咁佢就唔識得繁殖。或者即係應該繁殖唔到噶啦，咁但係你嘅身體就認到哇，哇嗰、那個賊係咁嘅樣嘅，咁你嗰、那個 就打佢啊，或者避開佢啊， 係啦，但係一個好渣嘅賊，係啦，咁你第一種，第二種咧，佢就係將嗰個賊啊或者個壞人啊，即係嗰個病毒啊，我用二人化啦，佢嘅蛋白質係打落你嘅身體度，咁呢、這個 因为点解咧？因为个呢个蛋白质咧，我其实唔系好明呢一点啊，因为太深啦。但呢个蛋白质都系含有呢、這个诶呢、這个坏人呢、這个病毒嘅一啲点啊？点啊？像佢嘅精，即系有个佢 characteristics 嘅， 会唔会即系 特征嘅？系 会唔会即系话打佢个胸壳？即系佢已经入面冇晒所有，即系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好弱嘅，即系就算弱 都 系 全尸 啊， 都系全尸 啊，都系毒啊。 呢、 這 个其实就 系得个壳， 你就掹咗佢只手啊、手臂出嚟啊，或者你掹佢头发、 内脏，得个壳嘅啫， 得个壳。咁而佢哋就系嗰个讲紧个就系病毒嘅蛋白质啦。 嗯， 吓今日打入嚟，咁等你又认住呢一个衰人咯， 你认住呢个壳啊，见到佢走啊咁。 好啦，第三种咧就系、是、解释得要复杂少少啊，就系咧佢就将譬如佢将新冠病毒嘅佢嘅 RNA 或者叫 DNA 啦，即系又或者系佢个蛋白质咧，就打落去另外一种嘅病毒嗰度，而佢呢一种病毒咧系冇乜杀伤能力嘅。 嗯， 吓。咁即系点讲？即系揾一个冇乜杀伤能力嘅人做代母，然后就怀有部分嘅新冠病毒嘅特征吓，然后就走入你嘅身体，等你去都系认住佢，系啊，都系认住佢， 即系只不过将佢变咗做第二个温柔版。啊！借尸还魂地再摆落嚟度， 直头系讲系借尸还魂， 系啊，再摆落嚟度， 系啦。 嗯， 咁呢个就原来三种嘅、 哦， 吓咁就其实咧一阵间啦，一首歌翻嚟啦，我就会讲下咧，即系世界嘅而家叫稍微跑出嘅十几间药厂，因为佢哋啲大部分即系而家啲仲系 phase one 嗰啲，我唔讲啦，我咪讲到phase three 嘅，而家大部分咧。唔系大部分，一阵间我提嗰啲咧，大部分咧都已经系第三阶段噶啦。 握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程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那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硬的信念，活到今天。一路是谁与我一伙？以水指引我，以火焰拼搏。谢谢哥哥，风风狂狂，进不赶，退不放，比我勇敢多。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若似丝，也背负战意，自由是不可深浅。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无惧剧痛，重新迎你搏一战。他的笑和他的笑，一一再呈现。还多得你多，得你多。感激你与我冒险，这道被正义作践。当面的战友都向我挥手，告别太久，世俗落雨音，一轮下高歌演奏。一口气，一口气松，一口气再次聚首，同舟。 脚下望向山丘，看八爪。 而家听紧嘅系 Tom 力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一口气》啊。剛才就講咗，原來咧，即係我哋打嘅疫苗有三種嘅方法可以拆解完之後先打入嚟我哋嘅身體嘅。 係啦，咁啊，即係其實間間藥廠用嘅方法唔同嘅。咁啊，我哋其實好多國家咧都派啲馬仔出嚟跑啦。如果跑贏咗啊，即係邊個可以首先研發到疫苗咧？咁佢當然叫威啦，第一威威先啦。第二咧佢嘅。國家經濟可以快啲復甦啦，啲人民嘅心又定啲啦， 再爭個疫苗， 係啊，仲有即係仲要可以咁啊！你係咪要啊？我不就好似開頭我哋咧啲師奶，你係咪要口罩啊？咁我攞到啊，嗰啲咁樣咯嚇，咁就係。所以個個咧都喺度同時間競賽嘅。咁我講下美國組先啦。美國都其實即係你即不嬲佢哋嘅即係科技都好好噶啦。咁啊，首先講，因為而家呢即係呢件事咧就係即係牽涉到人類嘅福祉啊，所以我都會提一下啲藥廠嘅名嘅。咁有一間藥廠咧就叫 Novavax 啦。咁佢用嗰個方法咧就係咧打嗰、那個病毒。嘅蛋白質係啦，咁點解咧？因為病毒嘅蛋白質咧， 即係打空殼。 我唔咁係咪叫空殼啦？ 嚇、那個， 其實因為佢打病毒嗰條鎖匙，因為佢啲病毒咧就係用嗰個蛋白質咧嚟入侵我哋啲細胞嘅，嚇、 哦， 即係咁。但係咧，佢嗰呢一個蛋白質咧就係唔會複製到病毒本身嘅，所以打入嚟咧就唔會話變咗 佢會自己識複製， 係啦，咁係啦，就唔會叫感染得好好嚴重咁樣嘅。咁呢一個咧，佢哋就已經係第三階段㗎啦，咁就咁啊，另外有一間咧就係Johnson & Johnson 啦，咁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佢呢一種咧就係借屍還魂嗰啲啦，即係佢就係用咗新冠病毒嘅一啲蛋白質，但係打咗落去另外一種病毒度，而嗰種病毒咧就係叫腺病毒。呢種病毒咧就唔會引致到好，即係人類嘅反應唔係好大嘅，同我哋 friend 嘅，係啦，即係揾個 friend 嚟嘅，揾個 friend 嚟代住嗰個衰人啲嘢咁樣啊，係啦。咁而即係呢一種方法咧，即係嗰借屍還魂方法咧，其實唔係借屍還魂啊。是借還魂師的方法啦，即是他找個好人來代住啲衰人的嘢，等我哋知道啲衰人有幾衰啦，嚇呢一種方法啦，即其實咧都算是比較新啲同埋即係新啲嘅方法嚟嘅。咁但係曾經咧就用過喺伊波拉嘅疫苗啦、寨卡嘅疫苗啦咁樣，同埋呢一個艾滋病嘅疫苗都試過係咁樣嘅用過嘅。咁暫時都係第三階段咁樣咯，咁。好啦，咁跟住有一間咧叫 Moderna 嘅，咁呢一間就係喺麻省咁啦，咁佢咧就係佢就係講第二種，我頭先講嘅第二種方法啦，佢就係用嗰個病毒嘅部分嘅 弱虛弱身軀。 佢唔係衰弱身軀，佢係讓佢其中佢話用佢啲 genetic material， 即係用佢個基因嘅部分，其實已經點講咧？佢肢解咗個病毒啊，然後佢就 就咁放隻手落去， 系啦，或者四仔隻手指咁样吓放落嚟咁样，系啦，咁呢个都系第三阶段咁样咯吓，咁、嗯 啊、即系第三阶段之后就到第四就系第三阶啲人打噶咯， 第三阶段佢就要拎去如果第三阶段系嗰几千人系冇不良反应嘅，咁、佢就可以喺当地嘅咁应该系 FDA 啦吓、啊、食物及唔知药。品管制嚇，咁佢 OK 咗之後，你就可以打。但係因為而家即係呢啲情況咧，佢就真係會排先後啦嚇。咁另外一間咧就係喺紐約 base 嘅叫輝瑞啦，我哋成日聽到嘅呢間公司啦。咁佢都係用嗰種叫頭先我講係即點啊？佢嗰個病毒嘅部分嘅基因啦，叫 mRNA m 然後 RNA 即係。点啊 ？DNA 咧就系嗰糖梯，你有冇见过 DNA 嗰、那个啲工 又话好似有交叉 H H H 咁样 其实你就想象系一糖梯，但系嗰糖梯系扭下扭下扭转嘅咁样。咁而 RNA 其实得一边嘅啫，咁样咁佢就用嗰个 mRNA 嘅方法啦。咁就希望系佢而家都应该系第三阶段。咁佢就同另外就系、是、啊，好唔讲讲英国啦。咁英国咧。佢咧嗰種方法，即係牛津大學研製嘅，咁呢種方法咧就係、是、叫木馬 Trojan Horse 嘅情嘅即係好似我哋電腦都有話木馬程式，即係用咁點樣用叫木馬咧？呢、這個咧就係、是、佢就係用。點講？又係嗰種係揾個好人，即係揾個好人啲嘅人，然後就帶住嗰個壞病毒嘅基因咯，咁樣。咁呢個第三階段啦，好啊。咁跟住澳洲方面啦，啊，但係英國嗰個咧就遇到少少困難。前排就話有一個因為有一個參與者，即係肯自愿參與嘅人，佢即係有好不良嘅反應咁樣。咁、但係後屘咧，藥廠又話咧，即係或者係研究者咧就話咧，佢咧就唔係即係嗰個出事嘅人咧就唔係打個疫苗嘅，佢係打嗰個安慰劑。即係你要知道咧，譬如佢揾三千人，咁、可能有一半人咧就係、是、真係打佢而家試緊嘅疫苗，一半人咧係即係扎加伊打啲嚟嘢落去， 即係就唔係打嘅，睇下你嘅反應都 係 點。 係啦，係啦，咁樣。咁佢話出事嗰人咧就係負責打安慰劑嗰個嘅，咁所以就即係所以就 未必關事啦， 未必關嗰、那個因為佢嗰個人中咗嘛、好啦，咁跟住澳洲啦，澳洲方面咧呢、這個就比較特別喎，呢、這個方法係我頭先冇提過噶。咁佢哋嘅研究緊嘅方法咧，就係、是、咧就用卡介苗啊。咁卡介苗其實係咩嚟？你有冇打噶？ 我以前有、啊， 有聽過啊？ 有聽過。 咁卡介苗咧係嚟預防呢個肺癆菌嘅嚇。咁、但係有人咧就發現咧，原來卡介苗咧除咗可以即係對付肺癆咧，仲可以咧防止其他或者係點講咧，即係令到其他病毒啊入侵嘅時候咧都係有反應嘅。咁、但係蘇花咧就係佢呢個研究咧冇咁咁多人去留意同埋覺得即係買佢成功咯嚇、好啦，咁跟住仲有俄羅斯咧。佢咧都係嗰啲借屍還魂方法，咁咧佢自己就覺得咧自己已經係到第三階段嘅，但係根據世衛嗰個網站咧，就覺得佢唔係咯，就覺得佢仲係第一階段啦。好啦，咁啊跟住講啊，中國組咧就即係以我睇到咧，就係有成四個藥廠去即係努力緊嘅。咁其實佢都已經係去到第三階段㗎啦。咁又聽講話有啲醫護人員啦，或者係有啲軍人咧，佢哋就即係叫自愿去嘗試參與咗啦。咁同時亦都揾咗一啲巴西嘅，即係同時喺巴西方面都有同步嚇，係試緊中國嘅研製嘅藥嘅。咁、我哋就希望即係希望佢哋百幾個人百幾個 研發嘅廠藥廠 係啦，都是但有一個中啦，係。 何在？

天文台会在午夜至到明日凌晨两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普遍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晚上有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风势逐渐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夜里歌声伴你轻弹，夜深里细声渐长。 四十周年啦，带个新版俾你啊！ 月地弯弯伴你安睡，手拖手梦乡里去。 由 Rubber Band 重新编曲的主题曲《轻弹浅唱》，你话正唔正先？ 今晚似得你共我， 每晚深宵2至6， 子龙、艾力、曾洁莹， 轻谈浅唱不夜天，到时见。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我哋嘅朋友圈请嚟呢一位真系新朋友，因为点解咁讲咧？佢系陈雷，第一次同佢倾偈。Hello， 陈雷啊，即系我觉得你系一个咧，比我想象中咧系一个好型格啦，同埋系一个好勇敢嘅女仔。点解咁讲咧？即系你平时做嘅行为更甚。我点解会咁讲咧？当然我唔系话你走出去好似爆粗兵咗咁掟烂人哋车啊嗰啲，我绝对唔系讲呢啲。系你做咗好多我唔够胆，但系我一直好想做嘅嘢，例如今年点解有娑婆呢首歌？就是因為你上年去了尼泊爾啦，這個也是我很想去的地方啦，我成日都很想看的。咁另外啦，就是今年年頭的時候去了美國，咁美國對我嚟講亦都係即係雖然好繁榮嘅地方，但係成日都講嘅越繁榮嘅地方都可能會有一啲你會驚嘅城市，係啦，咁啊同埋再加上你又去到呢個嘅墨西哥， 係其實三個地方咧對比起身咧，即係New York 係反而真係冇咁安全咯，嗰個感覺。所以其實尼泊爾啊，尼泊爾其實係好 OK 嘅，係可以，即係唔需要擔心啊。但係尼泊爾你要戴口罩，因為佢好大塵。 哦，係啊， 即係唔關疫症事，係佢本身嘅路面已經好大塵。即係我嗰陣去，如果係會喺路面行，我哋都戴口罩。 係 咁墨西哥就其實你唔去嗰啲所謂嘅好多嘅交易，係啦，好多嘅交易嘅地方，唔係去嗰頭咧，其實都係冇想象中咁壞嘅。即係雖然去之前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去，即係警惕我，喂，小心啲喎，去墨西哥嘅話，咁而且我係。落咗機喺機場已經遇到一件事，係令我對墨西哥嘅人有少少失去信心啊！即係我嗰陣係買電話卡啦，跟住嗰個女嘅其實佢應該係識英文嘅，但佢去到有啲關鍵時候，佢就話佢聽唔明啊！ 我就想買你，即係想你俾多啲錢， 跟住同埋又好古怪地，即係我另外一個朋友佢就買到七G嘅卡， 係。 咁我就俾咗7GB嘅錢，咁咪買個7GB嘅卡啦。跟住佢就話 去到我嗰位佢就哦冇啦咁，系啦，咁跟住我个朋友佢又俾佢， 嗯， 总之其实个 即系你个另一个朋友你之后嘅又有， 系啊系啦系啦，咁我之后又有， 系， 即系佢好似唔想卖俾我咁， 系， 但其实即系我一去旅行，我着得并无攻击性啊，即系我唔系嗰啲，其实即系特别喺机场搭飞机， 唔系戴晒金箍捞啊， 即系仲要成都系。即點講咧？即係一 樸素啲啦， 好樸素，超級樸素，即係唔存在話係我睇你唔順眼嗰類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唔係嗰啲嚟。但係佢係總之佢唔賣俾我，跟住又收咗我錢，跟住仲要係張卡最後係用唔到，跟住好彩未離開機場又再揾佢拗咯，跟住就所以搞咗成個鐘咯，就因為呢個電話卡，跟住就好差嘅一個感覺啦，已經即係一去到機場已經有呢一下啦，咁我同自己講，唉，唔好，因為啱啱到步啫，即係唔好壞咗個心情。咁就將呢件事去到嘗試用嚟警惕我自己。哦，咁我接下落嚟呢十幾日就要小心啲，再有呢啲情況啦。即係同自己講呢件事係即係希望我唔好鬆懈啫，對呢個城市嘅治安。咁啊，打醒十二分精神。咁所以咧，之後落嚟咧，咁我都係覺得係好 OK 嘅。 你裏邊了隻出現獸。随歪风去摆漏，壮汉踏遍了几系兽，随便千百费忧，现今会接受那水一刀重手。游戏发愁会批斗， 但点解你会选择去这个墨西哥嘅呢？ 墨西哥其實我都想去好耐，我心目中有太多太多嘅城市都好想去。但係呢啲城市通常都係佢好有即係好 colourful 啦，好有自己嘅特色啦。即係對於我嚟講，譬如墨西哥佢哋啲屋啊，又係五顏六色啊，嘅尼泊爾都係㗎。跟住然後 咁你咪會想去土耳其咯？ 好想啊！即係嗰陣去過布拉格嗰啲，我都好中意。咁即係我自己係好中意去呢啲充滿嗰個地方嘅色彩嘅城市。 我上次咧聽完你師兄啦，算唔算係你師兄？佢挺肯 算啦。 講波蘭咧，佢都有同我講話，如果我想離開東南亞嘅話，去歐洲嘅入門就揀嗰度，因為佢話嗰度真係好平。 係歐洲要平嘅入門，我都有啲介紹。我嗰陣去過布達佩斯，都真係布達佩斯要食米芝蓮一星嘅，其實係只係好似香港。800到1000元 一星喎、 啊，一星啊，去 到你係咪記錯咗一星同三星嘅分別、啊？ 真 係 真 係 布達佩斯好平好平， 係啊， 係啦。所以我有啲朋友，我嗰陣我就冇食到嘅，因為我嗰陣即係仲係一個獨立歌手嘅身份，我自己就未捨得食。但我啲朋友即係佢就話，去到布達佩斯佢哋要食呢啲米芝蓮嘅餐廳，因為即係。因為真的很便宜很抵的，即 是覺得遲些如果有時間我們一起約拜去波蘭去一些奇怪的地方。今次我都想麻煩你講一講這個墨西哥，因為我對我來講我都覺得是一個除了是比較神秘之餘呢我都完全不是很熟悉的，除了就是經常在電影裡看到很多不同的毒梟啊毒梟啊和毒梟啦，還有那個地方都會說治安都比較不是太好的。你真的去到這裡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不好呢？第一次你在機场嘅时候又遇到个咁好嘅印象， 但其实之后真系冇噶，即系对我嚟讲，啲人都好友善，最多就系有时鸡同鸭讲啲，因为佢哋真系都英文系几唔得噶， 系 咁你要学的多嘅西班牙文，但都系好的多，即系基本上系你叫嘢食你要指嘅，系啦，即系同埋你要自己 揾啲有图嘅地方， 同埋好少系有英文翻译添，即系你自己要装定嗰啲 app 要去对住嗰啲西班牙文去翻译翻。 喂，但我听闻你系用五日嘅时间，好短嘅时间，好仓促。 系啦，咁就想 plan， 即系好临时地冇计划地谂住 plan 去墨西哥。咁其实本身我喺 New York 有个朋友，佢都话想去噶啦，咁一个日本朋友，咁然后就跟住就。 就佢就有啲地方佢已經諗到上去嘅，例如就係、是、一個即係比較壯闊啲嘅，關於即係好似瑪雅文明嗰啲，佢係喺墨西哥城啊，咁佢有一個叫做月亮金字塔，係、 嗯、 啊，太陽金字塔咁，咁人就走咗去睇呢啲金字塔咯， 係、嗯、嗰、啊、邊都有金字塔嘅， 係啊，即係佢好似話係即係一個好巨大嘅古印第安嘅文明嘅遺跡啊，咁所以就有走去。走去睇下，因為我自己就未睇過金字塔嘅，係啦，咁啊件車程又唔係好遠，一日係可以來回去到嘅，咁就去咗睇啦。 係你去到睇到嘅時候，係咪個畫面真係好震撼咧？ 係啊，同埋 有幾大個到啊？ 其實佢又唔係好大，咁因為我又冇去過其他金字塔，我冇得對比，唔知其他嘅金字塔係 係 啦，唔知係有 幾 大 咁。 係啦，即係我諗佢又未算去到好宏偉嘅，咁但係都總算叫做啊第一次接觸呢、這個。金字塔啊，咁都系好开心，同埋墨西哥啲楼都比较矮咧。 哦，系噶，唔高噶， 系啊。咁啊，不过佢附近都冇楼，总之你望过去，都系一片嘅树林咁样咯，就好舒服咯。 猎物早一到了，神仙都也发烧，茫茫有几多个，而数字也抛掉。纯白金是明了才能紧要，败就要最益壮。傲慕就不分未丑，半点骨气怎去走？还是会认谁就今次时候，以风骨应对这荒谬。这时代改善前只有一的自由，想追寂寞通透，一个眼色中毒。赤素为人下咒， 剛才你都讲就话，其实墨西哥暂时我而家听落去啦，佢都可能唔系一个比想我哋想象中嘅发展嘅城市嚟嘅，因为啲楼比较唔系高啦，同埋比较多一啲关于历史啊或者种植嘅嘢多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由呢个楼有一弹弹过去，系咪真系佢唔系一个我哋想象中嗰个好发展得好犀利嘅城市，定系其实唔系噶？佢有好多高楼大厦噶。 咁佢一定係冇New York 嗰邊咁發展得咁好，但係我即係一齊出發嗰兩個朋友都係喺 New York， 即係有生活過嘅。咁大家去咗墨西哥之後，大家先至感覺好似有一種哇，即係真正即係終於離開 New York 啦，有嗰一下啦。咁首先嗰陣 New York 又凍啦，去到墨西哥完全兩個温度啦。 係咪真係熱得好犀利㗎？ 都 OK 嘅，其實係舒服嘅，夜晚都可能要著件外套仔咁樣啦。咁總之就好舒服，同埋其實如果真係講治安，我自己覺得係即係 New York 俾我個感覺會仲危險過墨西哥甚至尼泊爾，咁所以我真係覺得我自己就覺得墨西哥完全不算危險咯。 咁喺嗰邊咧，消費會唔會都比較貴呢？ 墨西哥唔算喎 ，New York 就好貴，咁尼泊爾都係好平， 係 啊，我諗最平尼泊爾啦，跟住就到墨西哥。但其實墨西哥，我諗我去咗12日，我行咗3日同一個手作市集，好大型嘅，佢啲手作品都係賣得好平嘅，即係對我嚟講，佢做工嘅精緻程度，然後佢賣呢個價錢。我諗我依家暫時啦，人生中我覺得我買過。我都仲係覺得每一次都想同朋友分享，朋友嚟親我屋企，我都要同佢分享，就係一個墨西哥買嘅茶壺咯。係嗰個茶壺，因為佢啲做工真係好精緻，然後佢又咁啱得一個，然後佢嘅所有顏色大細，所有嘢都係我覺得哇太中意啦。而佢全手工，即係佢所有嘢都係自己畫上去啦，全手工係賣緊260多港幣嘅，咁、所以我嗰陣係 是真的全程將他背在背囊，即不敢放 上攬住睡覺那麼就差點、 好喜歡這個茶壺，還要是每一個朋友來我家都會讚我這個茶壺，那一刻我才覺得沒有買錯。還有我是一個很喜歡手作手作品的人、所以在墨西哥我簡直是走那些市集來可以，所以我要走三日。 去到墨西哥，剛才你說除了這個市集這個的茶壺之外、其實會不會說食物方面又是吃什麼全部都是那些墨西哥餅還是怎 樣呢？卷啊那些豆咯，豆類咯。 是 我在墨西哥我想其實都是很多很多豆類的東 西。 是那跟著但我通常是很喜歡去人的城市找一些亞洲食物吃、因為我的胃是亞洲胃來的， 是 即我很喜歡吃韓國食物， 是 喜歡吃日本食物，喜歡吃粵菜、川菜、是啦，是所以你問我，我在墨西哥好像多數是吃翻啲亞洲嘢，係啊，但係我都中意嘅，即係好似之前去尼泊爾，咁佢都會有啲自己風味嘅咖喱，咁我都 OK 嘅，即係我對食係好唔揀擇嘅其實。 你要咁硬我，無地未去闖，哪怕長一粒沙，跌落雨雨就紅花。 我咧聽之前咧上網咧喺嗰啲討論區見到有啲人話咧，其實尼泊爾係辛苦嘅旅行地方，但係佢哋會覺得有心之年想會再去多次，因為其實雖然辛苦，但係值得去多次嘅地方。墨西哥你覺得算唔算都係啊？ 墨西哥暫時比尼泊爾，我覺得更值得去多次嘅，因為墨西哥佢有嗰個亡靈節咧、我係好想參加。係，我 十一月啊嘛，好似話 係啊，我好中意佢呢個節日嘅誕生啊、即係佢哋亡靈節。如果大家有睇一套卡通片叫 Coco， 咁佢裏邊就係講緊墨西哥個亡靈節，即係佢成個背景就係亡靈節啦。咁然後墨西哥點解我咁中意佢一嚟啦？呢、這個節日啦，俾我感覺佢哋將死亡可以睇到係一個 歡笑 慶典啊！大家可以將呢個死亡，即係大家喺亡靈節都要將自己畫到骷髏骨頭咁嘅樣，然後著好靚好華麗嘅衫，然後彈住佢哋墨西哥嘅音樂叫Mariachi， 成個感覺好歡樂嘅。咁所以墨西哥其實特別譬如去到手作市集咧，佢都有好多嗰啲關於骷髏骨頭嘅一啲設計啊。令你覺得骷髏骨頭唔可怕咯， 係 即係佢墨西哥好似令你覺得死亡啊呢啲所謂嘅頭骨啊，其實可以係好可愛啊， 係 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去對待生離死別呢樣嘢，我好中意，好欣賞。 我之前睇 N 字頭個紀錄片，佢都有講，佢話佢哋當地啲市民會真係全屋擺曬骷髏骨頭，佢哋真係會覺得呢一樣嘢係祝福嚟嘅，即係唔同我哋華人覺得呢個係死亡一個掛鈎咁樣。遲啲一定要揾你再開多集講關於旅行嘅意義。我發現好多嘢要同你傾，但係我想問啦，咁今次會唔會你因為去咗啲咩地方？因為上次尼泊爾你就因為搭車搭咗七個鐘就即刻就整咗娑婆呢首。首歌啦，今次你去咗啲乜嘢嘅荒岛，所以整咗首《荒岛之幻象》咧。 荒岛之幻象，其实佢呢个荒岛真系好似我幻想出嚟咁样咯。所以其实佢，我暂时真系谂唔到世界上边个地方，即系我去过而觉得佢系好荒岛，因为我暂时去过嘅所有地方都觉得佢充满生命力，好美丽嘅。咁呢個荒島之幻象嘅荒島，真系系脑海里边去到制造出嚟。嘅一個荒島， 係，我覺得呢首歌個名字好貼切，你嘅成首歌，因為點解咧？聽首歌，我再睇埋個 MV，我更加都好似，即係原本我聽頭幾句好似明咁，跟住聽到中間又好似唔係好明咁。咁其實成首歌你係咪特登就要俾人哋好有幻象 feel 嘅咧？我再睇埋個 MV， 我更加 嗯，其實好抽象喎、啊。 其實都我都好即係放開大家睇我嘅歌詞有唔同嘅諗法。即係如果你問我寫嘅時候、想講嘅嗰樣嘢，其實係話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即係兩個人喺荒島好似好浪漫咁，咁、我就覺得如果兩個人唔適合一齊喺荒島，都唔需要夾硬因為孤寂而要起埋一齊嘅。咁、所以其實我成首歌係講一個我自己覺得一個愛情觀啦，即係好似我自己睇到嘅係通常你喺自己失意啊、受傷害啊、需要人安慰嘅時候出現嘅另一半，你去同佢一齊咧，往往未必係可以行到。好厚啊，因为你同佢一齐嘅时候，你自己嘅状态都唔好，咁、你就去到依赖咗佢俾到你嘅安全感啊、慰问啊、关怀啊，你一路喺佢身上索取你冇嘅嘢咯。咁、但系我自己其实想讲嘅系，我觉得啊，点样可以系发展一段健康而长久嘅关系？可能佢嗰个开始都要注意埋咯，就系、我会觉得当你自己又可以。照顧好自己嘅內在嘅時候，你覺得自己啊，我其實原本一個都好 OK 嘅，我已經可以處理我自己寂寞嘅時候啊，自己獨處嘅時候，當咁樣嘅你再遇到一個你覺得啊適合嘅人，咁樣會係錦上添花，而唔係變到好似呢首歌當中一種雪中送炭，所以你先至喜歡呢種感覺咯。咁、所以呢個荒島之幻想，所以想講嘅嗰樣嘢就係話，兩個人喺荒島，你覺得好美好，或者一個幻想嚟嘅啫，或者只係你好孤獨，你覺得你。呢、這個人就是你的所有，但是其實可能只是一個幻象。 今天傾偈傾到最後了，最後一個問題想問的就是、如果要你揀一個地方、因為其實很多地方你都想去或者已經去過了、要你揀一個地方你覺得它好像荒島之幻象那樣的，你會揀哪個地方，為什麼呢？ 要揀一個地方，我想 就是紐約了，同想象唔同嘅， 咦？可能真係、真係可以咁講。 係啊， 係啊，喺 New York 其實某程度上有時，因為佢哋係咯，都俾我一種好孤寂嘅感覺。 我都聽人講過話 New York 其實俾人感覺其實都幾冷噶。個人心方面啊嘛，即係你會去到嘅時候，你會覺得孤獨啊，好似好自己一個啊。你除非喺嗰個工作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嗰個地方唔適合居住。因為我好似之前都睇過一個嘅調查，係佢唔係太適合居住嘅其中一個地方嚟嘅。 係啦，即係佢始終可能會都會有少少排外嘅感覺咯。係、我自己有即係我自己嗰度。都生活咗兩個月，有呢一種感覺。 係咁啊，喺呢度啦，希望咧，即係個疫情過後之後咧，盡快大家都可以去其他唔同嘅地方感受一下呢個世界啦。咁啊，塵類更加要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我驚到時咧，我哋要等好耐先有你第二啲歌。今日 thank you 曬塵類上到嚟朋友圈，拜拜。 拜。 如果荒島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行，怕死也淡看，旷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新的虚妄。 想象最美好，浪漫化这一切好覆盖糟糕，越是好越怕最终得不到，才惊醒才发觉已变做夜中。不再触摸，把酒看月光，风都终于你互相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都沉重。 嘅朋友圈系陈雷，啱啱听紧嘅呢一首歌叫做《荒岛之幻象》，佢咧就介绍咗关于墨西哥嘅嘢俾我哋认识啦。搞到而家呢个时势，我真系再一次想讲，我真系好想去旅行。喺呢个时候，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啊，之后就会有音乐说。